第116集，许苏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掖着，唯恐白静这个久远的名字会触发他们之间的矛盾。然而眼下却是傅云宪亲自吻他，他终于藏不住了。许苏湿了眼睛，瓮声瓮气地说：“ 想。” 傅云宪点点头说：“好， 我这就告诉白墨。” 这是许苏近来听见的最好的消息，简直乐得不成人形了，赶紧摸出手机打给白木。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别着急，先想想怎么谢我吧。 两天后，白木与许苏一同出现在白静弃尸案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两位涉案女星是同一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这么大的刑事案件，经纪公司不得不召开发布会平息诸多谣言。发言人希望广大粉丝稍安勿躁，静待司法机关最公正的处理。白墨本来是打定主意要跟许苏翻脸的，但此时他坐在许苏身边撇着嘴说：“ 我妈说不准我给你添麻烦，你要是不能让傅律师接官司，一定是有你的苦衷。” 现场灯光熠熠，全是媒体记者的长枪大炮。白墨突然喊起来：“ 来了来了！” 傅云宪出现了，许苏与白墨激动地四手相握，四周的记者一拥而上。傅云宪言出必践，他确实接了这个案子。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是黄淑莹家属的代理律师。 我们将积极配合检察院，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 在一片闪光灯中，傅云宪的目光划过台下的许苏， 争取以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为被害人讨回公道。 许苏当然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满腔热情被当头浇灭，愣怔在原地半晌。昨晚的傅云宪似乎并无反常之处，他反复琢磨到底哪里出错了呢？然后他猛然惊觉，如果放大那一瞬间傅云宪的眼神，他像极了重伤之后在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一直等到记者散尽，许苏也没见着傅云宪，可能嫌外头太吵，直接从偏门走了。白墨踱着脚步来来回回跟着许苏一起等，见傅云宪真的不再出现，抡圆了膀子就给了许苏一拳。这一拳白墨不遗余力，许苏被打得踉跄着退了几步，嘴里冒出一股血腥味，后槽牙直发酸。可能是吃不住这么大的劲儿，但他没有还手，试着解释：“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回去问问明白。” 他已经明白了。回到温榆金亭，停在这栋已经有一半归属于他的大宅楼下，许苏仰起头，久久盯着窗台。房内没有灯，可能傅云宪还没回来。这夜天气倒好，满天星斗。他替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设，才开门进屋。阿姨也不在，这栋屋子静得无一点声响。许苏开灯之后，才猛然发现傅云宪其实在家。他还穿着新闻发布会上的那身衣服，悄无声息地坐在那里，手里微微晃动着一只酒杯。许苏站住了，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地看着对方。他的大哥回不来了。他觉得眼前的傅云宪相当陌生。 考考你。 傅云宪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说：“ 以这个案子为例，黄淑莹因注射过量中毒，白静是否负有作为义务？” 许苏以一种极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对方，沉默了五六分钟才开口：“ 因为毒品注射发生在白静家中，且注射的毒品是由白静提供，白静作为行为人，对危险发生领域具有排他的支配作用，所以黄淑莹中毒，白静负有救助义务。” 嗯。 傅云宪看似满意地点了点头。 白静又是否具有实施救助行为的能力？ 白静在接受公安询问时几次推翻自己的口供，先说毒品是黄淑莹自己带来的， 自己根本不知其吸毒。待被警方找人证戳穿之后，又说自己虽提供毒品，随后便去厨房准备宵夜了。回来时黄淑莹已经倒地不起，她做了简单急救却为时已晚。白静说的可能是真的，但要说服何一婷恐怕很难。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拨打过120，从黄淑莹中毒、休克乃至死亡，整个过程中她都是冷眼旁观者。 有， 许苏点了点头，他甚至知道傅云宪接下来要问什么，不问自答道。 然而白静履行作为义务之后，确实具有结果回避的可能性，白静在面对突发状况下惊慌失措也属常情，不慎延误了最佳救助时间，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傅云宪在公安出具的扣押物品清单中发现了纳洛酮注射剂，一针就能迅速缓解中毒反应。他让检察院去调取白墨或顾天凤近一年在白静住宅附近医院的就诊记录，发现果然有假借顾天凤的医保卡的就诊记录，以酒精中毒为由配取了处方药纳洛酮。也就是说，白静并非没有应对这类突发状况的经验，相反，他明确地知道中毒后该如何迅速自救。傅云宪说， 能自救却不救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的发生，却仍放任不作为，使被害人完全丧失生还可能，事后为隐瞒犯罪弃尸河中，致尸体高度腐烂，本案当属不作为间接故意杀人。这样的细节我还有很多，想听吗？ 傅云宪似乎根本不担心也不介意白静的代理律师是谁。 你可以转告白家人，不用浪费精力去找什么好律师了。 许苏动了动嘴唇想争辩两句，但最终什么都没说。这事儿太荒唐了，荒唐的他嗓子直痒。许苏转身离去，傅云宪也没出声留他。他走到门口，听见身后传来酒杯迸裂在地上的声音。温榆金亭是环水别墅，四周有河水声，夜里听来竟悲凄的像哭声。许苏停在别墅门前，听了听着悲凄之声，又抬头看天，天上黑云涌动，仿佛河里的水全倒灌在了那天幕之上。许苏看着云，傅云宪看着他。傅云宪站在二楼窗口，前倾上身，用手肘撑在窗前，他没什么表情，一张脸硬朗如同雕塑，只在肩膀又疼痛时才稍稍皱了皱眉。他的枪伤似乎好不了了，一阵挨着一阵的剧烈疼痛一直从肩膀钻入心脏。许苏能感受到一直追索着自己背影的那双眼睛，他头也不回地走了。顾天凤去找黄淑莹的母亲，表示愿意倾尽所有赔偿，希望能够取得对方的谅解。然而两人又是同公司的女星，明里和暗里斗，抢资源抢男人，白静一直被黄淑莹压着一头，杀人动机一找一个准儿。偏偏黄家也不差钱，光支付给傅云宪的律师费就是天文数字，因此黄母拒绝签下谅解书。